训道篇第三章。世事有时节，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时。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除栽种的亦有时，杀戮有时，治疗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筑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悼有时，舞蹈有时，抛石有时，堆石有时，拥抱有时，借臂拥抱亦有时，寻找有时，遗失有时，保存有时，舍弃有时，撕裂有时，缝缀有时，缄默有时，言谈有时，爱慕有时，憎恨有时，作战有时，和睦有时。工作的人从劳苦中得了什么利益？我观察了天主交与人类所应从事的事物，得知天主所行的一切事宜都很事实，并赐给人认识时事的经历，但人仍不能明了天主自始至终所做的工作。于是我明了，人类的幸福只有在此生欢乐享受，但人人有吃有喝，享受自己一切劳苦之所得，也是天主的恩赐。我知道，凡天主所行的事永恒不变，无一可增，无一可减。天主这样做，是为叫人敬畏他。现今所有的，早已有过；将来所有的，先前已有过。因为天主必追寻以往的事。我在太阳下还看见，正义之处有不义，公平之处有不平。我心里想，天主必要审判义人和恶人。因为各种事情和行为在天主那里都有其定时。我想天主借此是为使世人认清自己是谁，看清自己与走兽无异。的确，世人的命运同走兽的命运都是一样，前者怎样死，后者也怎样死，气息都一样。人并不优于走兽，因为都是虚无，都同归于一处，既都出于尘土，也都归于尘土。人的气息是否向上高升，走兽的气息是否下降地下，有谁知道？因此我看出，人最好还是享受自己劳苦之所得，因为这是他的命运。有谁能领他去看自己身后的事呢？